过关里好多颜色，微笑却不甜了。你的某些快乐，在没有我的时刻。中古世纪的城市里，我想就走到这。爱又不再眷恋大海，可以飞更远。远方传来风笛，我自在意有你的消息。想着